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 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吗？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敢出。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大家正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的18点45分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那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 津鱼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王哥，今天真是吃了饱了饭来的。 我要是不快点说话，一会儿就要打嗝了，吃撑了。 好，那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两位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邵晨，邵晨你好。 哎，农活吧， 农活。还有我们青年演员冠文，冠文你好。 大家好。 没有吃晚饭的冠文。 冠文啊，本来想吃来吃食堂的，结果发现今天没带饭卡，然后我跟你说今天饭不好吃，你别吃了。然后他就说那好吧，改天。结果王哥从食堂回来说今天饭还不错， 打着嗝剔着牙，哎，没去吃饭啊你们。 对不起冠文，对不起冠文、啊、 没事没事。 今天呢，我们下半时段的戏中戏呢，也是请二位我们一起来还原爱情公寓第二季第四集中的一个桥段啊，就是大家在答题，全是脑筋急转弯啊、 哎、 挺公平的一个答题的这么一个桥段，我们一起来再现一下。哎，头一回碰上剧王没看过的，哎， 好尴尬呀，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体会一下你们平常的尴尬。 其实还好啊， 平常我看过，你们都没看过的，你们也不尴尬是吗？ 对啊，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剧王嘛。 行，好嘞。 在上半时段呢，还有个小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两天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就这段时间，可能在网上各种口碑传的还是不错的一部电影《闪光少女》。 嗯。 然后呢，它的票房呢一直是个相对而言呢，相对网上这个各种这个评论来讲呢是比较低的一个票房，大概几千万的票房，一直是出这个事件之前呢是3000万左右吧。然后呢整个的宣发方啊，宣发公司啊，就是一排工作人员啊，就跪在地下，然后在面前呢举了一张纸说啊，文案是我做的，视频是我剪的，拍片是我拍的，反正每个人的工作， 海报是我设计的、 啊、对对对。然后呢跟大家说对不起、 嗯、 其实呢大家对这种方式呢也是见怪不怪了， 是、 就从百鸟朝凤开始了， 对，出现过， 几乎就是第一感觉呢还是对片子的一个宣传作用，但是他可能用了一个大家看起来不是很合适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在百鸟朝凤前些年的时候，当时吴天明导演已经过世了， 嗯， 是， 然后当时制片人是方力啊， 就是63岁吧，当时应该是，然后就是就大家说轰然一跪嘛。结果方力先生这么一跪呢，好像当时《百鸟朝凤》从几百万的票房一下跃升到了8000多万的票房。那个时候呢，就有各种评判不一，说这种方式不是特别的好。你把这个电影既然放到了这个电影市场上和大家厮杀的话，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和票房，是不是不是很合适？那邵川导演，关于这样的这个宣发方式，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什么类型片子，它宣传当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像《闪光少女》这种有一点二次元这种倾向的，可能不是大众 媒体喜欢，没有什么大星大腕的， 对对对，但是过分的宣发方式可能会对内容本身产生伤害，我觉得，因为《百鸟朝凤》虽然是部文艺片啊，但是你不能说它是评分那么高，或者说质量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么一部 那个 文艺片，中国是缺少文艺院线嘛，你要这么一弄的话，那个事件一出，大家对《百鸟朝凤》反而出现了一些反感，可能原先喜欢看文艺片的人会对它就是。保持一些就是怀疑态度，就像当时《叶问三》，其实你说它坏也没有多坏，但是因为当时排片那个买票房那件事儿，让大家对于叶问三那个观感就非常差， 对， 所以坏的宣发是对内容有伤害的，我觉得。 从《叶问三》之后，咱们国家这个电影管理部门呢，已经对这个票房啊有各种严格的规定。现在，不排除啊，除了《叶问三》之外，还有几部特别高票房的影片呢，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毕竟没有证据确凿的这么一件事儿，大家也在私下里啊，包括各种像类似的评论，很多就是业内从业人员呢，在自己的微博啊、微信啊，各种通过各种公众渠道，也是跟说给大家。当然了，咱们抛开这个票房的问题。以及他这个是几十亿的这个票房是否虚假的问题，就光说这个电影宣传，其实现在电影电视剧的宣传投入是大手笔， 是 很多影片的宣发部门他所占的投资总额几乎和制片方的成本差不多， 30%多吧。 咱们上次一起合作那个片子是吗？ 对， 30% 啊，这30%， 对， 他也看你的投资体量， 对对对，基本上是维持在30%这么一个额度，然后可能那个院线的宣发更高一些。 对，我看过一些片子，他可能那个投资成本大概不是特别高，1-2000万左右的这个投资成本，就制作成本啊，制片成本达到这些呢，他宣发成本也达到了1-2000万，就是1:1，就是因为他这个成本再大制作也未必会保证特别精良特别精彩， 没错， 但是呢他更投入到宣发这块，可能会他这个回票房的效果更好一些， 没错没错。 王哥，你平常会因为王哥看剧看电影非常非常多， 是王吗？ 你会受到就各种宣发方的这个影响，会然后对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啊或者选剧的时候会造成影响吗？ 我觉得可能就像这个谁少神说的，不好的宣发可能会对影片是有伤害的， 对， 就是我不会因为他宣传特别好我去看他，但真的有可能因为他宣传特别不好而不去看他，或者说因为他宣传特别不好让我产生了反感和抵触的心理，比方说他有负面的消息啊新闻啊，或者说有一些政府，我干嘛花钱去看这个呀、啊？你反正你也不差我一个嘛，对不对？我就可能会放弃的。 其实我们以往的宣传方式啊，就是不像现在这个网络通道这么通畅的时候呢，以前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方式 啊，硬 啊，通过媒体呀、啊， 对 啊，路牌呀、啊，公交车呀、啊，啊，以及这个地面的一些路演呀、啊，包括电影那个电影院的就各种那个片前的一些广告啊，宣传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大家当年很鄙视，就是炒绯闻。这个当年见怪不怪， 哪男演员和哪女演员凑在一起，哎呀，他们俩肯定最近有新戏要上。 对，当时已经让大家觉出来了，你们这种新闻不是什么新闻，就是有片子要播。 对， 就吃亏上当就一回嘛，就大家看时间长，又是这个戏码，甭管他们肯定有新戏要上了嘛。 对，那现在这种网络宣传其实占了宣发的一个很主要的这么一个阵地， 通 过微博呀、微信呀、以及各视频网站的剪出各种提前的这个宣传片啊、预告。片呀、等等， 贴片广告。 来，像你们现在，你比如说你从事这个网大和网剧的宣传，我觉得走的应该更是这条路 啊。是。 那一般你们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呢？ 其实我自己没有参与过宣发这一块儿、就是一般都是我做完内容以后去跟他们最多讨论一下我怎么着。但是我知道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就是当时《西游降魔》上之前 啊， 突然开始各种公众号开始炒作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对，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是美人鱼， 啊， 是美人鱼。 那行，我帮你 差不多吧。 还有一事儿，就是那个速八， 速八 上之前，就是所有开快车或者超速人都得要掉头发，这梗非常棒。 这是速八，这 对大家都会就是一看就好玩就转了，但是就无形之中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效果，这就网络宣传的力量。 看来你们俩开车都不太快啊。 我们俩戴的这都假发。 少晨今儿刚才开太快了， 不要开车啊。 其实你看，宣发啊，是发行是一部分啊， 是 还是跟院线谈的啊。 是 但是那个在宣传这一块呢，其实最终的就是两个目的。首先第一个目的，先别管片子好坏，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制片方，他反而去在宣传的过程中会故意说不好。 嗯 啊，挑一个小小的点，他不是说那个哪儿的特别不好，剧情特别烂，演的特别差，不会，他找一个小点啊，比如说啊，这制作经费特别紧张啊，周期特别短等等的，他说一点点小的不好，只是为了制造这个转播量、转发量。 嗯， 而且在宣传嘛，两个目的，第一目的让大家 知道， 是 你先知道这么个事儿，好坏咱们再说。第二点就立口碑。立口碑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群体，就是水军。关门了解水军吗？ 我经常看那个直播什么的，所以我对水军还是，而以前我还老逛那个贴吧 啊， 所以我对那个水军还是挺了解的。这些水军真的是一帮有组织、有纪律，而且言辞犀利的人。对，其实水军是特别恐怖的一群人，我觉得。 对。好也是他，不好也是他。其实呢，经常两边掐着打架。两个片子同时上映的时候呢，不仅夸自己，还得说别人。 主要是人多力量大嘛。 你夸自己就夸自己吧，你说别人就不厚的了吧？ 不，现在不都是这样吗？互踩嘛。 对，你看豆瓣评论的前几条，基本上全是水军， 是吧？ 要么是骂他，要么是夸他。 下次欢喜来的时候，你们两个一定要碰到一起，互相掐一下。欢喜就是豆瓣电影。 哎呦，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聊了很多关于个宣发有关系的事情。这个事件呢，也来源于闪光少女这部电影的宣传方呢，就是集体下跪向大家致歉，为这个惨淡的票房。那咱们也别亏待人家啊，咱们说了半天好与不好了。 不是，那就是接下来要说好了是吗？ 给他放一歌。 不好的我要再说一句，昨天晚上看电影三部嘛，《建军大业》《战狼》和《闪光少女》，这三个能选，我最后看了哪个？看了《战狼》。对， 我估计你应该这么选，也符合我们王哥的性格。那上半时段的结束之前呢，送给大家《闪光少女》里边的一首歌啊，就《因爱闪光》，是徐佳莹唱的。 走。 它里面好几个歌还是真的不错的啊，来听一下。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漫长的时光让颜色照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强的热，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他也不敢出。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这是叫寝室的大没睡醒，什么意思啊？那个他说这个一会儿说到爱情公寓啊，大家比较期待啊，一会儿大家慢慢立起啊，把爱情公寓这段答题的给大家好好体现一下。 好嘞， 我们准备2分，咱们看看喜欢哪分啊。那咱们下半时段呢，先给大家介绍3部网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春风十里不如你》。《春风十里不如你》的播出平台是在优酷啊，但是播放量达到了3910万。都市情感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北京北京》，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青年秋水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了医学院，但是遇到了性格截然不同却一样爱他的小红和赵英男两个人。那面对两个女孩的追求呢，秋水虽然选择了自己认为应该更喜欢的赵英男，心里却一直有着这个小红。那在秋水与赵英男交往的7年里呢，小红也还是一直守在秋水身边。即将毕业的时候，痴迷文学的秋水被赵英男批评，你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两个人于是渐行渐远。但是小红理解秋水啊，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是秋水的心灵伴侣，最后始终陪伴在秋水身边。张一山演的是吧？ 对， 就是评价还不错。 哇，据说他那个掰着手发誓的那个、 就现在这个、 那个姿势，哇，根本 不做不到。 我可以啊。 不是，是小拇指压着大拇指。 他就小拇指压 了，没有问题啊。 我弄 王哥，你的手小时候肯定受过伤。 来看像鸡爪一样。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 啊，第二部叫做《红门兄弟》，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295万。高大威啊，这大学肄业之后初入社会，谋得快递员一职。一次在孙俊哲的激将之下，赌输了的这个客户下血的商品啊，从而被迫成为秦好的免费员工，更是遭到消防队长秦好的哥哥秦天的蔑视。高大威特招进了消防队，被分配在搜救犬中队哈、而后呢和孙俊哲、秦天一起成为特勤尖刀队的铁三角。这高大威啊，误打误撞劝服轻生者，演习的时候更是机智的救了被困孩童，就成为了特勤队的新星。在工厂救援当中，他的疏忽差点害死队友，在反思之后快速成长，并且开始尊重科学救援的理念。 在后来的矿山救援当中，以命相抵生死救援，重新换取了战友的信任。而特勤队经过一系列凶险的救援事件，新兵老兵终于融为一体，队员之间也建立了感情，高大威终于成长为消防精英。 消防精英啊，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这个名字比较有意思啊，跆拳道与肚皮舞。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为109万，讲述了一个财团的继承人啊，金承让啊，精通跆拳道，但是呢却是众人皆知的万年第二，拿不着冠军嘛。那每次决赛的时候，因为各种状况与冠军是失之交臂，被人称为逆转之王。在又一次被逆转之后，他在媒体舆论的压力之下，童年时训练的道馆成了他逃避的目的地。但是一看呢，这道馆呢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落魄不堪，只剩下了年迈多病的馆长和不谙世事的师妹和神经比较大条的师弟在苦苦的支撑着。那他王浩真决定呢帮助这个道馆重塑辉煌，认真的训练，打破这个万年第二的招牌，开始了一段从落魄到辉煌的绝地反击。我估计这个应该是这个道馆已经开始练肚皮舞了。 哎呀，说半天跆拳道没有说到肚皮舞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三部网大。 哎，网大第一名啊，《古惑往事之龙虎斗》，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306万。《古惑往事之龙虎斗》讲述了一名在六合会潜伏多年的卧底安诺，在堂主大鼻哥入狱之后啊，想趁机深入六合会高层以获取更多的犯罪证据，却被同门手下设计阻难，随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龙争虎斗。影片呢继承了经典港式黑帮影片《古惑仔》的一贯风格，具有浓烈的江湖气息，配上符合当今时代精良制作和新颖的故事情节，称得上是网络电影当中的一部精品佳作。另外呢，在《古惑往事之龙虎斗》当中啊，出现了很多《古惑仔》的经典人物形象，什么匪师啊、胶皮啊、骆驼等人啊，在《古惑往事之龙虎斗》以全新的角色和人物背景出现，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啊，让人回味经典的同时，能感受到全新的观感和刺激。 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那举了当年的一个大 IP 了，那些年火得不得了，《古惑仔》 借尸还魂了。 那《古惑往事之》龙虎斗原先个古惑仔之龙争虎斗是吧，好像差不多 有一集 是这样的啊，还有很多当年的这个老演员也出现这部片子里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爆裂功夫啊。爆裂功夫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帅的，它的播放平台是在优酷，播放量为443万。说香港某个小镇呢、一间粥店的老板陈叔叔，面对着当地的黑社会给他造成的麻烦，因为没有能力缴这个保护费呀、他就向他哥哥求救，结果哥哥呢派了儿子阿杰来帮忙。阿杰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名叫小晴的姑娘，这里的当地人民呢多关注于自家生意，没有团结一心对抗这些黑恶势力，反而只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啊，个人自扫门前雪嘛，哪管他人瓦上霜。两人随即决定联合大家一起来对抗这些黑恶势力。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他，还是处处的责怪他、为难他，也不愿帮他。那经过阿杰与小晴的不懈努力，最终大家联合起来将这个黑恶势力给消灭了，还小镇一个安静和祥和。爆裂功夫、 对，第三部为大家推荐叫做《夜店北京三真爱夜蒲》哈，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47万。一场不眠的狂欢，一次完美的爱恋啊。这夜店北京三啊，这延续前两部经典制作的风格，将夜店寻爱继续前进。行，就这样吧， 听着不太 好。就这样 到这就结束了、 行， 过掉它。那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三部吧。你说对这种题材我真是不太感兴趣， 对， 王哥停得特别好。然后我们 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王哥停得特别好、 是，对对对 啊。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呢、终于看清了这个就是寝室大哥期待某某某安徽什么什么比赛，他这个名字啊，咱们这个网友、 欢迎新朋友， 也欢迎大家啊，就是一起跟我们这个节目呢互动一下。你想想我们爱情公寓，聊一聊你当时看他的记忆啊，或者是你就那个角色特别好，你很喜欢这个演员和这个角色， 真的 一起来聊一聊。 虽然我没有看过爱情公寓，但现在好多人问我， 陈赫大火呀， 你是电台主播、电台主持人，哎，你们是不是夜里的那个曾小贤？那个、好像就是我夜里给打电话说去， 对， 好像不是。 曾小贤在这里面呢，演的就是一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对，就给大家留下了对于这个职业和这个行业以及这个工作很多印象，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偏见和成见，因为我没看。 当时呢，他那个节目的收听率特别差 啊， 跟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好啊，来，咱们一起啊，这个先请这个。邵晨导演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段吧。 啊，就是今天说的这段是吧？ 啊，对， 就是《爱情公寓》这个剧，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嗯， 然后人物咱们先不说了，今天咱们说的是第二季第四集里边一个桥段， 嗯、 说的是一个叫张伟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新室友，在第二季才出现的。他自作聪明，然后惹恼了这个房东一飞， 嗯、 然后呢，一飞跟他展开了智力对决，然后赢了张伟之后，把张伟的房间使用权给拿走了。 嗯， 这时候张伟那帮兄弟就觉得张伟挺可怜的，就觉得哎呦我们得帮你，我们得帮你，就是也赢回这个房间的使用权，然后就决定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去跟一飞为首的 黑恶势力做斗争， 对，进行一场智力对决，就这么一个桥段。 好，其实呢，我们每次在围读剧本的过程中呢，也不完全追求去还原这个角色本身，除非特别经典的一些就是大的那个角色 IP 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去靠一下，因为我们的无论从声音啊，还是每个人这个形象呢，也不一定很符合啊。今天呢，咱们第一版先按照大家各自理解的，咱们普通话好好来一版。 好， 那分角色吧，我们看一下那个刚才我就主动请缨跟上川导演啊，因为咱们这里面一共五个角色，其中这个小贤呢和关谷啊这两个人的这个话语量不是特别有冲突，然后这两个人我就一个人来了。 好， 然后剩下一飞，我觉着非王哥莫属， 这必须的 啊。 反正我也没看过，你们怎么定怎么是喽。 他那个性格呀，也是比较外向的啊，就看起来就是、 很淑女，很淑女啊。 啊，你别把带钩了，别把带钩了一下， 就是王哥本人， 个性直爽，被大家称为大姐头，你说很淑女， 真的吗？ 女版的麻辣教师，开玩笑。那剩下就是这个子乔和悠悠了。 那个冠文在四川念的大学。 对，我来子乔吧。 来子乔。 对。 那这个上阵导演来悠悠。 我本色出演悠悠版。 我觉得这个虽然他是女性，咱们还是正常来嘛。 好嘞。 本色出演。来，咱们正常来一番。那听这个邵晨导演的321，咱们就从这个一飞开始，与大家做斗争这段开始。 好嘞。 对，他们准备做斗争了。来，大家准备。来，321，走。 我明白了，你们想要回张伟的房间使用权。 没错，那为了全公寓的和谐，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了。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们？ 你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啊，那就算把张伟卖了，我们也会出给你的。 不是钱的问题，他要是不服气可以再来呀，有本事把房间赢回去呀。 好吧，那我愿意代表他再次向你挑战，好不好？ 哎，是不是又要比赛了？好， 就凭你， 你怕了？ 哎呦，我呸！我的意思是不用麻烦了，你们一起上吧。 一挑三，你确定？ 比智力，就把你们仨加起来又能怎么样？如果我输了，房间还给你们；如果我赢了，别怪我把你们整个套间改成棋牌室。 好，一言为定。 不过这次不能你出题，不公平。 哼，那悠悠喽。 啊，现在想到我了？ 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找雨墨。 人家很想玩的了。啊，比赛的规则是这样，每一队将轮流回答30道题，每题计时30秒钟，答对多的那方获胜，听明白了吗？ 悠悠，挺专业的嘛。 禁止和裁判套近乎，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哪一队先开始。 嗯， 然后甭 抛 硬币，哎，麻烦你们能不能先猜一下正反面？ 我要花。 嗯，我要人头。 不，别听他了，我也要花。慢着，不对，我要人头。不对，花。好吧，人头就人头。花， 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你不懂，要取得先机重要 啊！人头，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可是我们用的是1元钱人民币，上面从来就没有人头 啊！曾老师，都怪你，我们失了先机了。 好了，不要再吵了。那我们要花的反面好不好？那反正没有花的那面就是对了呗。 好，那就再抛一遍，崩！啊，是字， 谁选了字？ 哦，哎，我们花的另外一面呢？我们没有。 男生队请选择答题类型。 欧美过一类。 没有这个类型，我们只有动物类、生活类、影视类和科学类。 生活类。 好，请听题。一个永远要你对他负责而他却不对你负责的是谁？ 第三者。 错，是银行。一飞。 动物类。 一头母猪过桥，桥能承受500公斤的重量，母猪自重300公斤，可是它到了桥中间，桥却塌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也叫动物类的题目？ 我知道，他是开车过的桥。 回答正确。 母猪会开车？ 曾小贤都会开车，母猪为什么不会啊？ 男生，现在又轮到你们了。 日本动作类。 叮咚，黄牌。啊，还是生活类吧，生活类。 好，请听题。胡一飞从6000米的高空突然跌到了1000米，为什么他仍然没有死？ 因为他是在飞机里跌倒的。 错，因为他是中国股民一飞。 哎，我就知道啊，你能不能动点脑子？ 影视类。 好，请说出《西游记》中沙和尚说的最多的四句台词。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一句。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第二句正确。 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最后一句。 大师兄，二师兄和师父都被妖怪抓走了。 完全正确。 比赛继续。 好，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场上的比分是14-15。换边之后，一飞队以微弱的优势继续领先。三枪队，下面是你们最后一道题，如果你们答错了，你们的房间就会变成棋牌室，请选择答题类型。 好，答什么啊？科学，科学，我爱科学。 哇哦，这道题可能不是你的强项哦，请听题。医学上把痛分为12等级，其中第一级是被蚊子叮咬时的疼痛，第12级也就是最痛的一级是母亲分娩时候的痛，请问第13级的痛是什么？ 哦，我知道，是切腹自尽。哎，别急着回答，你试过吗？ 我觉得肯定不对，要是切腹比分娩痛的话，为什么还有人会选择剖腹产呢？裁判，我要求内部否决关谷的回答。 哎，吕子乔，你为什么否决我的答案？我告诉你啊，如果我的房间变成了棋牌室，我一定让你切腹自尽。 哎，别吵，让我想想，我知道了，是孕妇在分娩的时候碰巧被蚊子给咬了。 回答正确，场上的比分是15-15，双方平手。 这算什么？从来没有人跟我打过平手的。 哎，不要急，我早有准备，加时赛，双方各有2分钟答题时间，答对加1分，答错扣1分，跳过的不得分，听明白了吗？ 哼，我最喜欢在加时赛里绝杀对手的感觉了。 哼，我告诉你，我在大学里主修的就是绝杀学。 啊，这个爱情公寓啊，其实它就是我们以前比较一个经典的这种，就是类似于室内剧的一种打法， 情景喜剧嘛。 对，它 是个情景喜剧， 各种天南海北、不同性格、不同职业 凑在一个房子里， 凑在一个房间里啊。这两年可能比较火，就是《欢乐颂》了。他们虽然没凑一个屋里，但凑一层了 啊。对，还是等于是住在一起嘛。对， 对。 其实你像以前我们国内拍的很多室内情景喜剧呢，一般是一家人，你比如说啊，东北一家人，还有我们这《我爱我家》等等等等的。 家有儿女， 对， 都是一家人。 后来你看，从《武林外传》开始就开始天南海北的人挤到一个屋子里去了， 什么炊事班呐、啊，什么诊所、卫生队呀、啊。 我以前看过一个火车站那个故事嘛，还有个站，就是火车站的，也是一个类似这样的。 好像也是上镜他们那个团队拍出来的，应该是、啊、 特别多。那咱们第二分，咱们换一种打法吧。啊，张导演， 哎，我听您的，您不是之前说想方言吗？ 我想试试，想试试。 我也可以啊。 邵晨导演，你擅长哪类的？ 我方言吗？ 啊， 我都行。 需要能听懂的方言啊，咱别说一个纯方言听不懂，咱们方言带点能听懂， 带口音嘛。 啊，这是口音啊、 嗯。那我给两个选项，您帮我选一下呗、啊。我是南京人，这南京话属于北方方言，基本上能听懂， 能听懂。好，还呢？ 还有是就是我拿山东腔跟你这么说话，你行吗？ 南京 吧，南京。 好。 好嘞， 没得关系嘞。 我这个稍微费点劲啊，我改一下，我想想啊，这个我把小贤弄成这个，天津话，关谷弄成山东话，试试啊，有可能有点费劲啊，错了大家别乐。 行， 那完天嘞， 我来灌咱要选什么？我不会方言， 我。 乌鲁木齐的口音， 我要么新疆，那 可以啊， 新疆普通话吧， 可以啊， 好嘛， 我试试啊，从来没说， 王哥随意， 行吧，说什么算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啊、说到哪儿咱算哪儿，东北话啊，什么内蒙古话啊，无所谓啊，没有关系，还是从这个一飞开始，我再找一找啊，小贤是天津话，关谷是山东话，小贤是天津话，关谷是山东话，好了， 来，那准备了， 哎， 大家都行了吗？ 嗯， 王老师。 可以， 你这个表情， 可以，真是一脸茫然。 然后，好，准备，来，准备，3、2、1，走。 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要回长伟房间的试用圈。 没错，为了全公寓的和谐，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呀。 我为什么要打你们啊？ 你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就算把张维卖了，俺们也会出给你的。 这不是钱的问题啦，就算把张维卖，不是。你们不服气呀、啊？你们可以再来呀、啊！有本事把房间赢回去呀、 啊！好吧，那我愿意代表他再次向你挑战，行吗？ 哎，是不是又要比赛的？来，好， 就凭你， 你怕了？ 我呸！我的意思是啊，不用麻烦了，你们一起上吧。 1-3，你确定？ 比智力，就算你们三个加一起又能怎么样？如果我输了房间还给你们呢？如果我赢了，别怪我把你们整个套间都改成棋牌室。 哎，好好，一言为定啊。 不过嘛，这次你呢不能出题，不公平。 那悠悠咯。 哦，现在想到我了。 你要不愿意，我找雨墨的。 哎，人家很想玩的啦。哎，比赛的规则啊是这个样子的，哎，每一队轮流回答30道题，哎，每题30秒，哎，到底多的那一方获胜。哎，你妈听懂啊？ 能听懂，能听，还可以，还可以。 不是台词，你们听明白吗？ 有，挺专业的嘛。 禁止和裁判套近乎啊的。接下来啊，我们将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哪一队先开始啊。麻烦你们能不能先猜一下正反面？ 我要花。 我要人头。 哎，不要听他的嘛。我们也要花。哎，慢哈慢哈，不对，我们要人头。哎，不对，花。好吧，就人头就人头。哎，不，花， 这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妈是勺子吗？不懂，取得先机很重要。 人头，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哎，可是我用了1块钱人民币，上面就没得人头啊。 啊，胡大，曾老师都怪你，我们把先机失去了。 你还不要吵了吗？那个， 我被他带跑了，实在 不要吵，不要吵。我们要的花的是花的反面，没有花的那面就对了。 再抛一次，冰是字， 字啊， 字，哪个嘛把字选了？ 哎，我们选的字，对了， 好，男生队，哎，请听题，请选择答题类型。 欧美过一类， 不，这是个类型，是有动物类、生活类、饮食类和科学类。 生活类吧。 生活类，好，来，请听题。一个永远要你对他负责，但他却从来不对你负责的人是哪个？ 第三者。 错，是银行。因为 动物类。 好，一头母猪要过桥，桥能承受的是5公斤的重量，母猪自重300公斤，等到它到桥中间的时候，桥就断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也叫动物类的题目？ 我知道了，它是开车过的桥。 回答正确。 母猪吗？会开车？ 曾小贤都会开车，母猪为啥不会呀？ 好，蓝胜，现在又轮到你们了。 啊，日本动作类， 叮咚黄牌。啊，还是生活类吧。 啊，来，请听题。说胡一飞从6000米的高空中突然跌到了1000米，为什么他仍然没得死？ 因为嘛，他是从飞机里掉下来的嘛。 错，因为他是中波股民。来，一飞。 哎，我就知道，您能不能动点脑子？ 硬是嘞。 啊，请说出《西游记》中沙和尚说的最多的4句台词。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第一句。 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哎，第二句正确。 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嗯，最后一句。 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都被妖怪抓走了。 完全没得错。 好，比赛继续。 好，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不热化的阶段，场上的比分是14-15。哎，换队之后，一飞队以微弱的优势继续领先。三枪队，下面是你们最后一道题。如果你们再答错，你们的房间就会变成棋牌室，请选择答题类型。 科学，我爱科学。 哇哦，这道题目可能不是你的强项，请听题。医学上把痛分为12级，其中第1级是被蚊子咬的人的痛，第12级也就是最痛的一级，就是妈妈生小孩有的痛。那么请问第13级的痛是什么呢？ 啊，我知道，是切腹自尽。别只是回答，你试过吗？你 我嘛觉得你说了肯定是不对的嘛，要是切腹分娩的痛是最痛的话，那为什么还有人剖腹产呢？我想想，我要求嘛内部否决关谷的回答。 你吕子乔，你为什么否决我的答案？俺告诉你啊，如果俺的房间变成了棋牌室，我一定让你切腹自尽。 哎，别，你妈不要吵了，不要说话了，让我想一下。哦，我知道了，是孕妇在分娩的时候碰巧被蚊子给咬了。 哎呀，回答正确。场上比分现在15-15，双方平手。 这算怎么回事啊？从来没有人给我打成过平手的呀。 哎，不要急，我早有准备啊。加时赛双方各有两分钟回答问题，答对了一方加一分，答错一方扣一分，跳过不得分。啊，明白了。 我最喜欢在加时赛里绝杀对手的感觉了。 啊，我妈好好跟你说一下，我大学里面主修的就是绝杀学。 我不是烤羊肉串啊，我实在是搂不住了，真的 要笑炸了。 真的，我觉着吧，尤其你知道跟他们在这种词儿在对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被带走。尤其又不是我本根的家乡的母语，我实在是回不来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实在是太伤身体了。这个节目有害身体健康。 我们在这里呢，感谢各位，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今晚有戏戏中戏的这一个环节。也感谢所有听众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今晚有戏。那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今天让各位受惊了，真是。 啊，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推荐了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啊，大家还是这个评价非常高的，张一山的演技据说在里面很不错，很不错。那最后呢，一首《春风十里不如你》李健演唱的送给大家。明天晚上6:45我们再会，明天见。 再见，拜拜。 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享受我